第34集，你是在生我的气吗？ 民警在处理报案信息的时候，仁义和龚应贤站在一旁低声讨论着。 虽然那个彭飞不像是纵火的，而且坚持自己有不在场证明，但死者妻子的话证明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报复放火。 那个彭飞如果说的是真的，那这一家人肯定得罪了不少人，这可难查了。 彭飞的不在场证明我会去调查，明天我和同事去小区证实一下他们说的话。烧的还刚好是垃圾，那么最可疑的就是同层的邻居了。 明天我可以跟你一起去，我请了几天假，咱们俩也可以再去火场找找线索。 可以，我有点头疼，我想先回家了。 你一天就吃了那么点东西，难怪不舒服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你顺路带我回万源小区，我车还停那儿呢。 走吧。 两人照旧是仁义开车，龚应贤坐副驾，他们一路都在讨论这个案子。突然仁义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拿出来一看，是齐潇打来的。他已经完全把两人要约见的事情给忘了，而且不知为什么他不大愿意在车里接这个电话，因为在这种密闭空间里，龚应贤很可能听到。他悄悄按下了静音，没想到过了没一分钟，电话再次响起。龚应贤扫了他一眼。 你不接吗？ 哦， 仁义只得按下通话键。 喂？ 喂，哥，你是不是在万源小区啊？ 你怎么知道？ 好巧啊，我今天在附近有个试镜，出来就经过这里，然后在路边看到你的车了。你在小区里面吗？ 没有，我坐朋友的车办点事。 那你现在回来吗？我在这儿等你吧，我接下来就没事了，我们正好去喝一杯。 仁义实在找不出拒绝的理由，只好道：“ 好啊，我等下就到。” 龚应贤将车开回了万源小区，远远就看着仁义那辆汉兰达的旁边站着一个男人，打扮得非常时髦，相貌也很出众。他微微皱了皱眉。仁义停车，开门，下车，朝齐潇挥了挥手，齐潇笑着走了过来。 太有缘了吧，这么大个天启城咱们俩都能碰到。你买新车了吗？ 他往车里看去，正瞥见了坐在副驾驶的龚应贤，顿时愣了一下。即便是混迹娱乐圈，长得像龚应贤这么好看的人也是极少数，况且他的气质非常特殊。龚应贤下了车，沉默地盯着仁义。 这是我朋友齐潇。齐潇，这是龚博士，我们现在一起工作。 哇，你这么帅还是博士啊？什么博士啊？ 化学。 哇，你好厉害啊。待会儿我跟仁义要去喝酒，一起去呗。 我不喝酒。 龚应贤说完转身上了车，砰的一声带上了车门，利落地开车走了。齐潇不明所以地看了仁义一眼。 我得罪他了吗？ 没有，他性格比较古怪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 真的好帅啊，不当明星都可惜了。哥，你不会跟他…… 没有的事儿，都是工作上的关系。 哦，那不是挺可惜的？说实话，我有点吃醋呢。不过你说没有就没有吧。 走吧。你想去哪儿喝酒啊？ 老地方呗。 今天试镜怎么样？ 还不错，是个电影，盘子很大，导演可牛了，居然请动宋居环唱主题曲。 哦，不错，希望你能试上。 我试镜的是一个小偷，差不多有8分钟的镜头，角色特别好。 两人边聊边往三里屯开去，一路上仁义都回想着龚应贤方才的反应，他是不是生气了？ 仁义和齐霄先去吃了个饭，看了场电影，到了夜里才各叫来几个朋友去他们常去的酒吧聚会。其实仁义挺喜欢喝酒的，虽然不酗酒，只是平时在勤的时候他们是严格禁止饮酒的，难得放假自然要好好放松一番呢。玩到半夜，一群人才逐渐散去，仁义喝了不少，但还能走得稳路，齐霄却是摇摇晃晃地跨在他身上。走到车前，仁义腾出一只手掏出手机。 等等，我叫我带一下。 齐霄搂住了仁义的脖子，他抬起头，热乎乎的唇贴了上来，亲吻着仁义。仁义搂住他的腰，在软件上下了个单，等代驾过来。 好了好了，咱们先回家。 哥，真好，特别好。 嗯，我知道。你怎么了？这是？ 其实我特别想认真跟你处，可是我觉得自己现在什么也不是，又不红，又没钱，就没资格谈恋爱。 你才23，着什么急呢？一定会红的。 现在那些小孩啊，十几岁就进娱乐圈了。刚跟你搭讪那个，18、19岁。你会不会也被年轻的抢走啊？ 这说胡话。我送你回去，好好睡一觉。 那你为什么也不谈恋爱？ 我没时间啊。 要不，我们试试。 等你酒醒了再说。 他不是不想谈恋爱，但他知道他和齐霄从背景到追求到价值观差异太大，恐怕谈不了感情。齐霄搂着仁义的腰，整个人都挂在他身上，脸也埋进了他的胸膛，慢慢地蹭着，像只乖巧的猫。不一会儿代驾来了，仁义把齐霄弄上车，发现仁义已经睡着了，他让代驾把车开去了齐霄的家。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仁义被电话声吵醒了，他迷迷糊糊地抓过床头柜上的手机贴在了耳边。 喂，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。 你怎么这个点还在睡？ 龚应贤清冷的声音像一瓶凉水倒在了仁义的脸上，顿时让他清醒了几分。他勉强睁开眼睛。 几点了？ 问完他自己看了一下手机屏幕，快9点了。 你喝酒了？ 昨晚跟朋友喝到挺晚的，我确实好久没这么晚醒了。怎么了？ 算了。 龚应贤干脆地挂了电话。仁义听着电话那头的忙音争了半天，等他好不容易回过神，他才想起来两人昨天约好要再去一次万源小区。火灾现场的封锁不能太久，因为会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，这跟酒吧不一样，所以他们的时间有限。他昨晚真是喝大了，给忘了。 哎呦，我去。 仁义捶了捶脑袋，从沙发上爬了起来，去卫生间洗漱。昨晚他在齐霄这儿过的夜，他把齐霄弄上床之后困得懒得动弹，也直接倒床上睡着了。一觉醒来腰酸背疼，头晕想吐，典型的宿醉后遗症。等他洗了个澡出来，齐霄还在呼呼大睡。他翻了翻衣柜，从一堆潮服里挑出了一套相对朴素的 T 恤牛仔。他比齐霄没有高太多，尺码可以将就。换好衣服，仁义给齐霄留了个纸条，说自己有事先走了，然后抓起钥匙就出了门。这个时间 正是上班高峰期，仁义被堵在了三环上。他烦躁地看着前面一眼望不见尽头的车龙，拿起手机给龚应贤发了条信息： 有点堵，我一会儿到。 路上，仁义接到了张文打来的电话，送回实验室检测的样品结果出来了，确实是汽油。仁义让张文再过来一趟，他们要在现场寻找能帮助他们找到凶手的线索。短短10公里的路程，仁义却开了40多分钟。他在万源小区门外看到了龚应贤的车，松了一口气。 还好。 仁义爬上了楼，就见龚应贤和几个民警都在现场。龚应贤见到他之后，只是随意地扫了一眼，就转过脸去。戴着口罩的脸上只露出一双漂亮的眼眸，隐藏了许多情绪。仁义走了过去。 火调实验室那边证实了209门口曾经有汽油做助燃剂，是纵火。 已经知道了。 估计放火的就是这层的邻居了。一共12户，211也死了人，其他几户也有轻重伤。不知道放火的是不是也自食恶果了。 龚应贤没回应，只是专心的在209里查探。仁义跟在他后面继续说道： 放火的可能只是想报复一下209，但没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火灾吧。 龚应贤依旧不说话，仁义无奈了，一步挡在龚应贤面前，逼得龚应贤不得不看着他。 干嘛呀，龚博士？你是在生我的气吗？ 我没那个时间。 不就晚到了那么一会儿吗？哎呀，难得放个假，喝点酒放纵一下也是人之常情。你不至于吧？